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凳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以及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批讲类的作品 YP 三国。 您听我这个说话这口音像哪儿的人？ 您呢？ 啊， 北方人。 北方人 啊？您姓魏吗？北魏吗？ 北哦，这北方人都姓魏啊。啊哦，那您是东洋人了？ 我 啊，日本人。 怎么呢？ 东吴嘛。 好嘛，这儿凑三国呢。 三国啊。三国这部书可有意思 哦。您看过？ 看过，大概有七百多遍。我喜欢三国这部书。 三国看了七百多遍 啊。您干嘛？至今我还没有厌烦吗？还想看。您算吧，我是有五岁就看三国嘛。我是五岁看三国，在九岁那一年我就给各大学文学系去讲课呀。 您呢？ 啊，您这是多少年的事 啊？五岁看三国， 对， 九岁到各大学文学系给人讲课 啊。 哎呀，您这不简单呐！ 啊， 您这是奇迹呀！ 啊， 您可称是神童啊！ 哎，那这可不敢当。 哦，神童神童 啊，不敢当。 您算算呢，那个五岁的小孩子他还不开知识呢，九岁给人讲课， 这个我很聪明。 好，我们这边那孩子都十九了，天天还尿炕呢。您呢，玩去吧啊！ 那当然了，他这个人跟人不一样 啊， 但是。这些年来我也很苦闷呢。 怎么呢？ 我很想找一位爱好三国的人，我们在一块儿研究研究。可惜呀，到如今呢，我就没遇上过一位，我很遗憾。 这一点让您失望 啊！ 我看呢，您死了这条心得了 啊 啊！谁敢跟神童坐一块儿研究三国呀？嘿嘿。 哦， 找不到。 哎呀，不过是据说呀。当然了，既然是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完全可靠的事儿了 啊。 据说您对三国好像有点研究 啊？那我可不行，我不行不行啊！千万那个别听别人的 啊！ 不行。 您看过三国没有吗？ 哎呀， 看过没有？看过。 我那哪叫看三国呀？您要问我看过没看过吗？哎，这也难说。演员嘛，许我们不说这部书，可不许我们不看。但是 那我还能叫能说看三国吗？ 不是，您看过多少遍吗？有没有记载？ 没有。这个也不像您那么细心的看一遍记一遍，拿起来就说七百多遍。我看完了，往脖子后头一扔啊，那就完了，那还叫看三国吗？ 不，那大概齐三国，您看过多少遍？说得上来吗？ 反正大概齐三国这部书啊，我能够默写。 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啊？ 写不好，这二年呢那个脑筋也不行了，丢三落四的，就着饭吃了。 哎呀，高人呐。 不高，比您差远了。 我请问您都看过什么三国？您看过金批？ 金圣叹的？ 玉批的？ 乾隆啊。 啊， 这您问不住我呀，对不对呀？您要把我问住，那我就甭出国了 啊！您还出国呀？ 怎么了？宣讲三国吗？ 不，就您这样出国呀？ 啊，那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呀？反正咱们就亏嘛。哎，这玩意儿也不贴印花。 刚才我说我呀，五岁看三国，九岁给人家讲课，这是事实。这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坦率，有一句说一句 啊。那我这人也很痛快嘛，压根儿就没撒过谎。 哦，这么一说，您对三国也很爱好？ 不行不行，比不上您。 您算呢？这什么金批的、玉批的，这您都看过吗？ 都看过 啊。有一部魏批的，看过没有？ 什么批？ 魏批三国。 魏批呀？ 不，魏批。 没有， 就是魏龙豪先生批的三国。 您说的是日本人批的三国呀？ 我告诉你，魏龙豪先生是日本人了。 不是，今天这名字啊，这 不，魏龙豪先生是中国人。 没有的话 啊， 我们中国人普通都是三个字的名字嘛，起码两个字，复姓才四个字。您听，这是魏龙豪先生五个字，那还不是日本人吗？ 一听您这人说话，就知您这人没学问。 怎么呢？ 这魏龙豪先生五个字连在一起呀，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此人姓魏，名龙豪，加先生两个字啊，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哦，不是五个字。 不是不是。 哦，魏问号，龙豪逗号，先生句号。 好，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你那瞎点什么呀你 啊？ 就是魏龙豪。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哦，这人还活着呢。 这叫什么话呀？魏龙豪先生活得很健康。 哦，是啊。 您想见一见吗？ 哎呀，那我太需要见了，我得跟他讨教讨教。 那太好了，既然您这种态度这么诚恳，可以见一见。 那是是， 来，咱们握握手。 怎么意思？ 哎，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魏龙豪。 哦，阁下就是魏先生。 哎，我批的那三国您看过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遗憾呐。 怎么了？ 没看过魏批三国，您是终身遗憾，甚至于你是死不瞑目。 死不瞑目？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哎呦，那我得赶紧买一套看看呢。 不是，恐怕现在要买您还买不到了。 啊，怎么？ 刚才我打从世界书局那儿路过，老板跟我说啊，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卖光了。当然印的是不少了，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将来呢是还要继续印，不过恐怕这个出版呢得过年再说。过年了。对， 那一时半会儿我还闭不上眼睛。 要想提前知道这个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 啊， 今天趁着这位作者在这儿，咱们可以研究吗？ 哦呦，那我可不敢说研究 啊， 我是跟您讨教学习。 哎，大家别客气。反正这么说吧，您有不懂的事情呢，您就自管问。 是是是是 啊。当然喽。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清楚的话呢，还得 行了行了，这万一呢也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这么办吧，我先提个问题啊。您说这个三国这两个字嘛是本书的标题。 对， 我们要知道写一篇文章啊，这个标题很重要 啊， 它必须要概括全文。 对， 这三国这两个字怎么讲？为什么它要叫三国？ 您就问嘛，为什么要叫三国？ 哎，它跟内容有没有联系？ 有啊。 啊， 魏蜀吴吗？ 魏蜀吴 啊，魏蜀吴争汉鼎啊，北魏、西蜀、东吴，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魏三国 呀。哎呀，那就不对了。 怎么？ 我们知道有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那不行啊，他没成事啊。 哦，那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最后统一了，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它的原因何在？这您知道吗？ 那这一点我就答不出来了 啊， 答不上来， 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国。 那么您说说为什么叫三国？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啊。带三字的目录多。 对了， 有几个带三字的目录啊？ 几个呀、太多了。 那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一翻篇头一回，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吗？ 有啊，桃园三结义，人所共知啊。 啊，最末一回，也就是第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有啊，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有， 曹公祖三让徐州。 有， 三江口曹操折兵。三江口周瑜纵。 有， 三顾茅庐。 有， 三去周瑜。 有， 三战吕布。 有， 三出祁连。 有， 三 行，你等会儿吧。哎，啊，慢点溜过去。 好， 几出祁山？ 三出祁山？ 没听说过。六出祁山？ 哎，二三如六啊， 成法呀。 啊，还有三伐中原？ 不是九伐中原吗？ 哎，三三见九啊， 您这算数还真不错，外大脚家九啊，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嗯，真不少 啊。刚才我说的这是名扣 啊， 属于本书的小标题 啊。 我要谈到暗扣，这里边带三字的就更多了。 还有什么暗扣啊？ 啊，这里边有三丑三寸三樵夫三匹驴三不明三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 您等等一会儿吧。 啊，三不知去向三。 等会儿。 啊，怎么了？ 怎么回事 啊？ 这三国里头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啊，是啊，还是主要的人物，他们的出身历史都是小商人小本经营嘛。 三国里头 啊，做小买卖的 头一位谁做小买卖啊？ 刘备 啊，刘玄德 啊。对啊， 他做过什么买卖？ 卖过草鞋啊。 就是穿的那草鞋呀。 啊对啊。 三国里头有吗？ 当然有了，那不是由曹操嘴里说出来的吗？说他是知席贩履小儿。 刘备哦，知席贩履， 履履乃鞋也。 哎，行了，别上口了啊，鞋了。哦，卖草鞋。 哎， 那第二位是谁呀？ 张飞。 张翼德 啊， 做什么小买卖啊？ 卖过肉 啊。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嗯， 他是那儿的屠户，卖肉的。 哦哦哦。 那您如果不相信，您将来可以到涿州附近去打听，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人家那儿还有一大户子人家。 哦，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大概这个您听说过吧？ 嗯，不错。 这个张飞店就是张飞当初卖肉的门市部。 哦，是啊。 哎，张飞店嘛。 哦，那第三位谁做过小买卖？ 赵云。 赵子龙。 哎， 他做过什么买卖呀？ 卖过年糕。 哦，赵云卖年糕。 哎， 您要说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啊，这个我不跟您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们得猜猜了。 怎么呢？ 啊，据我知道赵云呢，他没卖过年糕。 那依您说呢？ 赵云是世家子弟。 哦，依您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嗨，谁说卖柿子的 啊？ 不对，世家子弟。 这世家子弟是？ 也就是说赵云他们家里辈辈都做官。 啊，不对不对，卖年糕的。 三国里有吗？ 这个 啊， 这个在三国里是没有啊。 那您怎么知道他卖年糕啊？ 我是专门研究三国吗？ 哦，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戏，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什么戏呀？ 评剧。 国剧。 哎，有一出叫天水关。 哦，收姜维。 听过吗？ 听过。 姜维在这戏里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就都给抖搂出来了，后人才知道他是卖年糕的。 哦，那个姜维是怎么唱的？ 这么唱的啊，这一杆五虎将军都藏了，只剩下赵子龙他老卖年糕，听见了吧？啊，赵云卖年糕的。这三国里的暗号里边，这还有三字的都很多，还有这三七， 对，三七二十一。 你怎么也成上了？ 什么二三如六，三三见九，这三七不就二十一吗？ 不，这七字啊，不是数目字的那个七，是夫妻的那个七。 哦，妻妾的妻。 对，三妻，也就是说三个人物对于妻子的待遇不同，表现的这个爱的方法也不一样。 哦，这归三妻。 哎。有故事 哦，那您可以谈一谈，是哪三妻？ 刘备抛妻，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哦，刘备怎么抛妻啊？ 刘备这个人呢，拿太太不当一回事儿。 是啊，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就是说他跟张飞啊、关羽啊感情啊，他们就那么密切。 哦，情同手足。 哎，妻子如衣服。老婆不算什么，跟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件新的。 啊，哦，这就是不尊重女权呢，轻视女性，他不讲男女平等。 为了要笼络人心，为了要让关张去给他打天下，卖命，您懂吧？ 啊，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个人跑了，老婆就不管了。 那交给谁了？ 这也没准儿，谁在跟前就交给谁。 嘿，这好啊。哎，你们真大方！ 刘备三次抛妻。 哦，三次呢？ 啊，第一次，吕布打小沛，他跑了。他那个老婆糜竺那儿保着的。 哦，哦，糜竺 啊，跟吕布说了多少的好话，就算完了。这是第一次抛妻。 那第二次呢？ 徐州失散。 哦，徐州失散， 曹兵打来，他们仨人不在一起，关公在下邳。 哦，不错。 徐州西南，那儿十二里地，他在那儿见到了豹，赶紧收拾行囊，带着二家皇嫂急忙够奔徐州。弟兄会合了以后，兵力就强了一点啊。 是啊， 嘿嘿，谁想到走到半道，徐州火起失守了。 哦，徐州丢了。 在这儿刘备啊，咱们说句文化 啊，怎么讲？ 颠了， 这颠了，这叫文化啊。 他又跑了。关公这会儿关云长保着二家皇嫂是且战且走，曹兵围涌上来。 哎呀， 困在土山之上。 困住了。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啊， 他脾气不好啊。 是脾气不好。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是决一死战，以死相拼的。 是啊， 怎奈保着二家皇嫂，如果我去打仗，倘若二位皇嫂被曹兵掳去，我怎么对得起我大哥呀？ 您瞧瞧。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个朋友。 谁呀？ 张文远。 哦，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哎，这成了。他跟关公。 张文远，等会儿吧。 啊， 谁打乌龙院来啊？ 张文远呢？ 啊，宋江那徒弟呀。 对。 这还对呢。 啊， 什么呀？ 啊， 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儿啊。 这不，您想啊，他那个脾气还管什么朝代？ 什么话呀？不是一个朝代，怎么能搁在一块儿说呀？ 这谁说的 啊？ 我说的。 可不是你说的吗？ 这是张辽，字文远。 啊，那对了， 约三世被困曹营。 不错 啊。后来知道他大哥的下落了，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弟兄在古城相会， 寻兄送嫂， 弟兄团圆。 不错， 这是刘备的二次抛妻。 那么第三次呢？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板桥，曹兵追到，咱们说句北平土话吧，他又人崩了 啊，又跑了。 哎，这张飞保着他，那回没关云长的事。赵云保的家眷。 是啊， 在长坂坡是七进七出啊，救出阿斗，到树林之间见到了刘备，主公受惊，乃云之罪，幸喜小主人无恙。 多不容易 啊，小孩没受伤。 这刘备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啊， 当时要是死了，那刘备就玩完了， 那就绝了后了， 没儿子了。 是啊， 像那你就应该感谢人家呀。 当然得谢谢赵云呐。 不，在这个地方就表现他比那曹操还奸诈。 刘备 啊， 俗语有这么一句话吗？ 哪句话呀？ 刘备帅孩子嘛，要埋人心嘛，就在这儿 啊。哦，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他没跟人家赵云说什么，为了笼络人心，拿起这孩子来了。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是 啪叽， 他给摔在地下了 啊！你瞧瞧，这孩子一下就摔坏了啊！ 没摔着， 没摔着 啊！ 哎，抱起来往地一扔，怎么会没摔着 啊？他我要抱着那孩子一摔啊，那就摔死了。 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受不了啊！ 啊，刘备扔摔不着。 怎么摔不着啊？ 他跟咱们这长相不一样啊！ 啊，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呀、 啊，两手过膝盖， 他这胳膊长啊。 哦， 他拿过来这么一哈腰，吧嗒就搁在那儿了。这孩子在地下那儿还没翻身呢，他又拿回来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啊，这个这就是为让赵云看 哦， 我连我亲生的儿子我都不疼啊，我为了你呀、啊，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哦，我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啊，那真要是那样，那干嘛摔呀、啊？那有的是树吗？往树上那么抡吗？ 啊，那还受得了啊？ 这这，其实啊，那阿斗啊，还不如摔死了好呢。 怎么呢？ 啊，后来开城投降、认敌作父的就是他。 哎。 时间的关系啊，这段 YP 三国我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啊、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我愿意陪伴，我的笑容虽然灿烂。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 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敲字，跟我来，连亮，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还是接着来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呀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 YP 三国，由韦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 那吕布练气呢？ 这吕布练气啊，吕布这个人是没成事啊，主要的就是这个人卑鄙。 吕布， 哎，见了有势力的就认干老了。 认干爹啊？ 老找靠山。 哦，他的干爹是不少， 丁建阳的干儿子， 是 董卓的干儿子。 对， 后来让曹操给逮着了 啊， 那意思呢，又要拜曹操做干老啊。哎，这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啊，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耳？就这么一句话把吕布给杀了。 哦，宰了。 哎，那吕布那武术那是好家伙的。 好啊 啊，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是吗？ 武术好，骑的那匹马也好， 赤兔马。 哎，赤兔马这原来就是他骑的。 哎， 这是丁建阳送给他的嘛。 不错呀， 是不是？手中那个方天画戟，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哎，就这么勇。 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呢？ 把身体搞坏了。 哦， 因为王允献连环，让他跟董卓之间建立仇恨。 嗯，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这就该好好的了。 嗯， 满足了 啊，顺了心了， 好好的在事业上求发展吧。 嗯， 不，整天跟貂蝉呢，他们俩人啊一块喝酒。 嗯， 喝那个烈性的酒。 哦，饮过多的酒不好。 哎，把身体都搞坏了。 嗯， 老喝那些什么私酒啊。 私酒 啊。 那会儿就有私酒啊。 那会儿全是私酒啊。 哦，对，那会儿没有公卖局呢， 是吧？整天是喝酒取乐，所以把身体给搞坏了。 哎，被酒色所伤。 哎，这是吕布练气。 还有什么刘安杀气？ 哎，刘安杀气， 这是怎么段故事？ 这一部书里头最卑鄙的人物啊，就是这个猎户刘安。 哦，就这刘安。 哎，为了刘备啊，把他老婆给杀了，给刘备做菜吃了。 啊，吃人肉啊？ 啊，那是吕布打小辈，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顺着小路而走。 哦，抄小道， 没吃的呀。 啊， 遇见人就跟人家求，给点吃吧。 哦，还要过饭。 哎，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啊， 走着走着可就害了怕了 啊， 这要是出来个猛兽，就把他给餐了， 那了不得啊。 往前走，隐隐约约显出来灯光，再往近走，看见两间茅草房子，里边有一个人在弹剑作歌。 哦，弹剑作歌。 哎，也就是说弹着宝剑唱歌。 哦，唱歌。 哎， 干嘛弹宝剑呢？应该使乐器呀。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在这书上呢不过也没那么写，那是咱们这个是不敢胡说八道的。 没有乐器。 哎，弹宝剑。 哦， 就那个当当的声音呢。弹那个当当当的 国歌。唱什么歌呢？ 汉代的古歌。 汉代的古歌 啊，汉代古歌。 哦， 这个您听过吗？ 那谁会？ 我会。 你会 啊？哎，您看嘛，这汉代的这古歌呀，这不但我是文学家，还是个考古家。 哦，您真了不起呀！ 啊， 那您要是会唱，您唱唱我们听听。 不过这我也不敢肯定了，是吧？ 嗯， 我也不敢说100%的这就是汉代的古歌啊。 嗯， 不说，据我的发现呢，跟推测可能跟这个有关。 嗯， 这我也不知道啊。各位在这儿哪位是音乐家啊？我这么一唱呢，啊，您可以拿这个简谱啊，把它谱下来。 哦，好好好，那不必客气了，您请唱一唱。 啊，弹这个就是弹这个宝剑啊。 嗯嗯嗯，是， 弹宝剑也不响啊。 这扇子哪能响啊？ 是吧？那么呢，我就拿这个嘴来代表这个声音。 好好好，就算代表这个剑声。 哎，汉代的古歌 啊， 您听着。 好好好好。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 行了行了行了，这就是汉代的古歌呀。 这是艺术歌曲。 哎，这不重新走味儿。 他我这么想吗？他这个响叮当这声音可能就是那个弹宝剑的声 音。嗯，好，您这醉了一通胡屁啊。 这个刘备上前叫门。 嗯， 说开门呐。 嗯，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行至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宵，明日早行。 哦，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让进去。两间草房，一棵小树，把这个马拴在树上。 嗯， 让到屋里头，两个人这么一通名姓，全姓刘， 当家子 可不是一家人。 哦，同姓不同宗。 哎，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的玄孙，大汉玄孙。哎呀，刘安这么一想，不得了啊。 怎么了？ 贵客临门呐，他比皇上还大呀。 啊， 置酒款待，家里头的野味都吃光了， 那怎么办呢？没菜呀。 啊，哎，就把他老婆给杀了，给刘备做了菜了， 当酒菜了。 哎，您说这个人多卑鄙。 是，太惨了。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就大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要转去，铁缰绳拉马一看，哎呦，那边屋里怎么有个死人呢？ 啊， 刘备是大吃一惊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啊。 这是刘备。 这是杜十娘。 还有啊，科长。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杀死？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呢？昨晚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哎呦，太违背人道了。 这刘备听了难过呀，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说完了，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嗯，走了。 哎，在半道上呢，碰见了曹操。 嗯，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曹操。 哦，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给谁呀？ 给刘安呢？ 千金， 1000两金的。 呵， 刘安这小子就这么发的财。 哦，陡然而富。 哎，1000两金的，买房子、买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嗯，那还用说 啊，在物质上的享受那是太好喽。 嗯，当然喽。 在精神上太枯燥了。 怎么？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打了半辈子光棍。 有了钱了再娶一房啊。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了。 怎么呢？ 怕他来了朋友又给宰了。 好嘛。 欣赏了威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传统相声 YP 三国，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的相声新作品。这段作品的名字呢叫我爱长寿。爱的这东西大伙儿都喜欢，但是找作品中主人公他这爱好啊，他恐怕长寿不了。为什么呢？这是一段反对吸烟题材的相声作品。 这个每个人呢，大大小小多多少少啊，都要有点爱好， 对，调剂生活嘛， 不然呢这个生活啊就太单调了。 嗯，会感到枯燥无味。 这个爱好呢也是因人而异。 是啊，每个人的爱好啊都不一样。 所以呢，过去有这么几句俗语。 怎么说呢？ 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好骑马的他不骑驴，好听歌的不听戏， 好养鸟的不养猫， 嗨，好养鸟的不养鸡， 哎，怎么会好养鸟的不养鸡呢？ 您听着啊， 啊， 好吃萝卜不吃梨， 嗯， 好骑马的不骑驴， 嗯， 好听歌的不听戏， 嗯， 好养鸟的不养鸡， 嗯， 这四句啊是合辙押韵。 不成啊，这您净顾着合辙押韵，这没理没讲啊。 那您这个好养鸟的不养猫，这个有理由有讲吗？ 那当然了。 那好，您说说，这好养鸟的他为什么不养猫？ 他这个 啊， 他是怕那猫啊把鸟给吃了。什么都是相生相克的，有一爱啊必有一恨，这是定理。 哦，是是，哎，那您呢爱好什么呢？ 我呀， 啊， 我的爱好比较超然。 怎么个超然法呢？ 我喜欢进入仙境。 仙境 不 啊？哦，到底怎么个仙境呢？ 我爱抽烟。 抽烟呢，这跟仙境有什么关系？ 哎，俗友说嘛，饭后一支烟是赛过活神仙的。 哦， 我经常抽烟，那不随时就进入仙境吗？ 哦，这么个仙境啊。 娘佛， 我您说吧啊，您这个爱好啊不怎么样。 怎么呢？ 哎，因为这个抽烟呢 啊 对人的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哎呦，你别逗了 啊。谁跟你逗了？ 你要说香烟对人身体没好处 啊， 那烟酒公卖局他怎么不关门 啊？这个啊， 他为什么还要开放让外国香烟登陆进口呢？ 他那啊，那不是为了税收吗？ 哦，只顾了要钱，就不顾国民的健康了。 还不上？ 不是啊，他我跟您说呀， 啊， 我喜欢抽烟 啊， 干嘛你这么吓唬我？ 我吓唬你干什么呀？ 啊， 我说的是真的。 哦，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医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临床实验，确实证明了香烟里的尼古丁啊，能够让人得气管炎呐、肺气肿啊、食道炎呐、肺炎呐，还能引起心脏病，轻者中风，重者丧命啊！ 嚯， 您别以为吞云吐雾是好玩，告诉你，抽烟的人呐，就等于慢性的自杀呀！ 哎呦我的妈呀！要照你这么说的，那不都说悬了吗？ 一点也不夸张 啊！ 啊，连二手烟呐，都能置人于死地。 哦，这抽烟等于慢性自杀。 那是。 那你怎么不劝劝你爸爸把香烟戒了呢？ 我说死了。他不听啊。 哦， 只有顺着他了，顺者的微笑吗？ 哦，那要是逢年过节 啊， 买两条烟去孝敬孝敬您 老爷， 这可以吧？ 啊，当然可以。哎， 老伯，我买了一条宝岛，一条抽车。 哦， 孝敬孝孝烟，您留着，闲着没事的时候呢，您就慢慢的自杀得了。 这不像话啊！ 那戏院电影院那牌子也得改写了。 怎么改啊？ 场内严禁自杀。那自杀者请到两侧的自杀。 不跟什么事不行，没这 啊， 不能那么写。我说自杀呀是打个比方。 哦，您的意思我明白 啊， 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抽烟呢、啊、对身体没有好处，是不是啊？ 那是啊， 您说的还真没错。 哎， 这一点呢我是亲身体验到 的。你看是不是？ 就是因为抽烟呢 啊， 差一点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 有那么严重吗？ 去年还结了婚呢。 哦，在这之前您就没交过女朋友，也没谈过恋爱吗？ 交过呀。 啊， 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追妞了。 哎呦呦， 你跟我一见面 啊， 就知道我是个抽烟能手了。 这怎么会呢？ 我身上有烟味啊。 哦，从那个时候就上瘾了。 哎，我一身上下呀都是抽烟的招牌。 从哪儿看呢？ 您看 啊， 我这个眼睛发红。 哦，那是让烟给熏的。 我这个手指头发黄。 嗯，那是让烟给烤的。 我牙齿发黑， 让烟给染的。 我这个嗓子发痒， 那是让烟给烫。 我这个肚子发胀， 那是你吃饱了撑的。 你才吃饱了撑的呢，你怎么说话呢？ 那你肚子胀什么呀？ 我是说呀，平常日子在家里头我不敢说话，我得憋着。 为什么憋着呢？ 只要我一张嘴呀， 那满屋子里都是烟油子味儿。 哎呦喂，那谁受得了、 啊、所以说呀、啊、我追的小妞啊不少。 那么哪个谈成了呢？ 一个也没交上，全推了。 那是啊，那没法不推啊。你应该自个儿反省反省。 醒了。 嗯， 而且我悟出了个道理。 哦哦哦哦， 您要知道 啊， 我为什么会弄吹的吗？ 我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约会的时候 啊， 谈恋爱的时候， 嗯， 没有化妆。 化妆？ 哎 啊，怎么个化妆法啊？ 哎，要用有力的道具掩饰自己的弱点呢。 那您怎么这丑法？ 我这个眼睛不是发红吗？ 啊、怎么办？ 我戴太阳眼镜。 那手指头发火。 我戴手套啊， 牙发黑。 戴口罩啊。 你戴帽子了没有？ 没有。 哎呦，那要再有顶帽子可就像了。 像谁啊？ 陈进兴。 我没事像他干嘛？ 就算你这么化妆啊也没用啊，但你嘴里头有味儿。 哎，我嚼口香糖啊， 嗓子发痒。 我不说话 啊。不说话。 发现了女朋友我跟她打手语啊。 啊不啊不。好吧，这成了哑巴了。这 样就穿不了帮了。 那后来就谈成了。 全给吓跑了。 什么？ 他们说我是神经病。 看你看看。哎，干脆啊你狠狠心戒了吧。 不抽了。 别抽了。 哎呦喂，那你是不打算让我活着？ 怎么不让你活了呢？ 古人说过呀。 说什么呀？ 人是铁，烟是钢。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抽抽就发慌啊。 一顿不吃饿得慌。 哎呦，我是一顿不吃心不慌。 怎么样呢？ 一会儿不抽啊我就发慌。 哎呀，就冲您这样啊。 嗯， 您呢打一辈子光棍吧。 啊，你咒我。 我咒你干什么呀？ 你咒我娶不了媳妇。 不我说没人愿意嫁给你。 要是没人愿意嫁给我，去年我怎么结的婚呢？ 哎，对，可以说的是。哎，你这太太是怎么蒙上的？ 什么叫蒙上的呀？我们俩是一见钟情啊。 哎呦，您瞧瞧。哎， 有过失败的经验。 是啊， 这次我就学乖了。 哦， 我跟这位小姐一见面 怎么样呢？ 我就毫不隐瞒的实话实说了。 对，年轻人呢就要坦诚。 我说啊，玉山呐、 啊。哦，玉山、啊、哦，凉的带绿嘴儿的。 干嘛你凉的？ 您不说是玉山香烟吗？ 嗨，人家的名字叫玉山，金玉满堂的玉，姗姗来迟的山，玉山。 哦，我还挡着香烟的牌子呢。 我说玉山呐、 啊啊、 我可有个缺点呢、哦、 啊 像我这个人呢、啊、爱抽烟。 那凉烟他怎么说呀？ 什么凉烟啊？玉山。 哦，是是是，玉山怎么说呀？ 哟，你看你说的呀。 啊， 抽烟算什么缺点呢？ 是， 依我的看法 怎么样， 男人如果不抽烟呢 啊 就没有那种顶天立地的成熟感。 嘿，他倒想得开啊。 真的呀、啊、那我香烟抽得很凶哦。 嗯， 我一天要抽两包啊。 好家伙。 哟，你一天才抽两包啊？ 怎么着还嫌少啊？是啊， 这是真的。玉山，我抽烟抽的都抽出外号来了。同事他们给我取的。 叫什么呀？ 叫我烟筒。 哎呀， 烟筒啊。哎呀，哟，烟筒啊。 哎呀， 哎呦喂，这是多美的外号 啊。还美呢。 是啊，烟筒是多么的高大。 高大 是多么的挺拔。喷云吐雾是多么伟大而富有诗意啊。 上边嘛。 哎呀，我们今天一见面、 嗯、 不就觉得我们俩有缘呢。 哎，怎么那么巧呢？这个 不瞒你说呀、 啊、 我也抽烟。 哦，他也抽 啊。不过我抽的并不多。 哎，偶尔来一根。 一天才抽半条。 哎呦我的妈呀，这五包还少啊。 所以呀、啊、我们那个办公室里的同事啊， 怎么样啊， 我一个哑号。 叫什么呀？ 哎呦，我可没有你那么高大。 嗯，那叫 也没有你那么挺拔。 哦，那是 没有你那么伟大而富有诗意。 哎呦，你就别啰嗦了，到底儿叫什么？ 他们叫我呀 什么？ 烟幕大。 好吗？这倒好，一个烟筒，一个烟幕弹，这俩人合在一块儿啊，成了重工业区了。 我们俩志同道合，兴趣相投，所以去年夏天啊 啊， 挑了个黄道吉日啊，我们就步入了礼堂了。 哎，你怎么没请我喝喜酒呢？ 我们行礼那天，听说你跟电视公司出国去拍外景去了。 哦，哎，那你们结婚呢？那是几月几号啊？ 6月3号。 哦，啊嗨，和禁烟节那天。 结婚的那天还真够气派。 怎么个气派法？ 烟酒公卖局的局长啊，给我们证的婚。 哦，能被局长请到？ 哎，那一请就到啊。 哦，跟你们是亲戚？ 不是啊。 那为什么呢？ 洋烟酒要开放进口 啊。是是是， 他要拉拢国烟的长期客户啊。证婚人致辞 啊。局长是怎么说的？ 各位女士。 哦，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哦，各位先生。 今天素烟筒先生啊，跟烟幕弹小伙子大喜的日子。 哎，就别提这俩外号了。 本人 把他 能够为他们两个证婚 啊， 是因为他们两位 啊， 跟烟酒公卖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 们非常感谢他们两位。 怎么样？ 多年来的支持和努力。 哎呦，您听听， 从今天开始， 啊， 他们在这宝岛村上 啊 建立了新乐园。 哦， 在双喜临门的时候，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 怎么样？ 向新郎新娘祝贺 啊！ 来举烟 啊！干什么呀？什么举烟呢？应该举杯。 不，每个人都要抽一支。 干嘛促销啊？这是 祝他们福禄长寿。 您等会儿啊，我听出来了 啊。 他那致辞里头啊，全加了香烟的牌子。 是啊，现在香烟不准做广告，有机会了他能不宣传吗？酒席吃完了啊，不抽烟的都回家了。 哦，这不抽烟的都走了 啊。 那抽烟的呢？ 都上我那儿去闹洞房去了。 哦，这我就不懂了。 嗨，这有什么不懂的呢？ 啊， 烟囱跟烟幕弹结婚，烟友们送的全是烟呢。 哦， 什么牌的烟都有啊。 哦，很多 哪一国的烟也得有啊。 哦， 有357、三炮台，黑猫拉吉张秀，金斗摩尔凯摩尔，卡迪尔凯利威秀，罗斯曼马布歪塞尔等等。 呵，成了世界香烟展览会了。 什么展览会啊？ 啊， 这叫品尝会。 哦，品尝。 30多平的公寓里 怎么样？ 60多个人抽烟。 呵， 一根接一根，是一包接一包，一条接一条抽啊。 哎呦，我的天， 那个屋子里是云山雾罩，乌烟瘴气啊。 这是享受啊还是受罪啊？ 把楼下跑上来看新娘子的老太太呀，呛得只有脸泪啊，能打气氛。 哎呦，这不是活受罪吗？ 这老太太跟孙女啊直叨了， 说说 呀，二叔啊， 嗯， 记住了， 哎，记住了，记住了， 下次再来看新娘子的时候 啊， 咱们得先戴上防毒面具呀。 这不像话。 这时候洞房里有人出主意了， 干什么？ 说新娘子是抽烟的能手， 对， 要让新娘子表演。 哎，这抽烟还有什么可表演的？ 哎，连续的抽啊 啊， 希望他能一鼓作气打破世界纪录。 哎呦，那从前的纪录连抽多少根啊？ 旧纪录是法国人保持的。 哦， 在2小时120分钟之内， 怎么样？ 198根。 哎呦，差两根就一条啊。 哎，他们希望我老婆能超过一条。 哦，打破这个纪录。 哎，大家热烈的一鼓掌。 哦，鼓掌。 有的计时，有的读秒。 哦，是是。 有的递烟，有的点火。 啊啊， 5、4、3、2、1。 哎呦，这还倒数计时。 我这新娘子还真不含糊。 怎么样？ 点火就开抽啊。 哇，真要破纪录啊。 1个小时之后您再看我这老婆。 我还那抽呢。 嗯，在那抽筋了。 哎呀，这个怎么抽筋了？ 尼古丁中毒了。 哎呦，我怎么办呢？ 扑通一声就撅过去了。 哎，休克了。 哎，大家伙赶紧把它摆平了。 对对，摆平。 又掐人种，是又人工呼吸，做紧急抢救。经过这么一阵忙乱 就好了。 歪了。 那他怎么了？ 为了抢救我老婆，也不知道是谁把香烟呢没碾灭， 哎呦， 放在那个桌上了 啊！ 大家这么一阵忙乱的时候呢，让他滚到下头去了 啊， 把地毯给点着了。 哎呦，着火了！ 这么一喊不要紧，街坊四邻可就乱喽。 那还能不乱吗？ 楼下的老太太立刻就拨119， 赶紧通知消防队。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啊， 地毯上烧那窟窿啊，一盆水就浇灭了。 哦， 可是这屋子里的烟大呀。 啊，那是啊，连抽带烧的。 消防车停在我们楼下，接好了水 啊， 拿着水龙头冲着二楼，在那块发愣。 愣什么呀？ 大哥，今天这个火烧得很有奇怪的。 这怎么了？ 怎么只有冒烟，这个没有见到火的？ 那大哥怎么说？ 这个有眼就有火。 对对呀、啊， 看见火再救，那就来不及。 是啊。 一开开关，对准了二楼我们那个窗子，就喷上水了。 哎呦，全误会上了， 门窗的玻璃全碎了。不说呀，冲进屋里的水排不出去，好吗？我们那客厅啊，成了游泳池了。 嗨，又变水灾了。 哎，这锅碗瓢盆都飘起来了，被子也湿了，枕头也泡了，穿衣镜也碎了， 嘿， 把闹洞房子全给撕跑了。 哎呦，这份关键 是，我老婆原来不是休克了吗？ 是啊， 用凉水这么一撕，哎。这时候可醒过来了， 哎，因祸得福了， 睁开眼坐起来 啊， 这么一看，哎呦，这一屋子的惨状哦， 哎呦，真是够惨哦， 他可真急了， 这急什么呀？ 哎呦，烟通啊， 别 站在那儿发愣啊， 哎， 赶快去捞啊， 哎呀，捞什么呀？ 你没看见呢 啊， 那还飘着两包长寿呢。 啊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和说的这段我爱长寿，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几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远处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呼吸我